文革四十周年纪念专题节目。 1966年5月4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于16号通过了由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也就是516通知。516通知包括两个主要内容，一个是否定和批判同年2月由中共中央通过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通知列举了二月提纲的10大问题，逐条批驳，其中包括批判纲领提出的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没有平等可言。第二个是以批判二月提纲作为机会，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516通知标志着文化革命的正式开始。通知一方面为文革确立了意识形态基础，一方面提出了文革的任务和对象。通知明确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这次会议也为文革的展开确定了组织框架，成立了新的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为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讨论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问题，并停止和撤销了彭、罗、陆、杨四人的职务。 北京有个金太阳， 516通知被认为是毛泽东和中共当年制定的文革纲领，标志着文革的正式开始。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在和平时期发动这么动荡、这么残酷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我们就此问题采访对文革有深入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有余先生，请他谈谈他的看法。徐有余先生您好。 你好。嗯， 1966年5月1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毛泽东亲自改定的文革纲领性文件516通知。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革命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各家各派、各种不同的学者都有见仁见智的观点。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可能是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我觉得是一个他跟刘少奇或其他他的革命同事之间的这种权力之争，当然这种权力之争也涉及到对于中国如何建设或者中国未来走向，他们是有很深刻的分歧意见。 从516通知确定的政治框架来看，文革的目标一开始就是清除修正主义分子，清除党内、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所谓修正主义分子。后来证实，在文革中受到专政和迫害的人，包括许多追随毛泽东革命的同路人，并扩大到整个社会。这样看来呢，文革是继最初的肃反、反右、四清之后，毛泽东在和平时期发动的又一场波及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大清洗。在这之后呢，权力的主调是专政，民主那套词句完全消失了。所以人们认为，通过文革，中国全面进入了集权主义的时期。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我觉得实际上，在文革之前，中国已经进入了这么一个时期。 文革跟文革前的不同不在于它是进入还是尚未进入这种集权时期，因为集权时期也可能是一个政治寡头集团在实行统治，文革实际上是把所有的权力都高度集中在毛泽东一个人手里，我觉得他是在集权的进一步集中化，而不是仅仅是一个集权的开始。 据李雪峰1998年发表的《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透露，1966年通过516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但文革开始之后不久，第一个受到清洗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是当时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刘少奇在主持通过文革纲领时，既没有意识到他就是毛泽东要打倒的人。中共历史上这种个人悲剧怎么解释呢？ 实际上在他们之间的这种权力斗争是非常微妙跟非常复杂的，我觉得刘少奇也不是完全没有察觉，实际上在文革前毛跟刘之间的这种矛盾斗争已经达到非常剧烈的程度了，从60年代初期的四清运动就开始，但是毛泽东作为一个非常高明的这种战略家跟策略家，他还是会做很多动作来麻痹刘少奇。刘少奇对自己的危险我觉得他是有所觉察的，但是他那种危险是近在当前，他可能是还是受了毛泽东一些麻痹的。 那么刘少奇这些人，他们明明知道自己可能要变为专政的对象，那么他们当时的反应是很小的，是不是因为他们有太多的忠君思想，还是毛泽东有权力狂想症？你怎么看毛泽东的政治人格同文革的关系？ 实际上我觉得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应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第一毛泽东掌握了军事大权，第二毛泽东在意识形态上是有一个绝对的这种权威，所以刘少奇被打倒是只要毛泽东愿意是一个早晚的事情。毛泽东我觉得他到了晚期，我觉得他除了思想上非常偏激，把那种阶级斗争估计得很严重，把所谓的修正主义发生或者是资本主义伏笔估计得很严重以外，我觉得他在心理上就跟晚期的斯大林一样是有一些非常不正常的思想，他那种提防人已经到了一个病态的地步了。如果没有这种东西的话，中国的党的内部高层的政治斗争会按照共产党历来的这种党内的清洗的这种程序进行的。之所以发动文化革命达到这种丧心病狂的地步，跟毛泽东我觉得心理上已经失去常人的这种形态完全有关系的。 那么文革呢，是在这个和平时期发动的一场非常残酷而规模也非常大的一个政治清洗运动。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您是认为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运动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运动？ 实际上是一场湿漉漉的夺权的斗争。文化革命这个词实际上是具有非常讽刺的意味的。其实文化大革命发动可能不到半年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武化运动了，开始人们用拳头，后来用砖块跟大刀长矛，最后用到除了飞机跟原子弹以外，我觉得中国人说的是所有的武器都用上了，这哪儿是一个文化大革命运动？而且毛泽东在文化革命之前指示林彪要发枪给左派，要武装左派，我觉得他完全是指使一批人屠杀跟镇压另外一批人，这文化革命这几个字文化非常有讽刺意义。 好，如此残酷的具有暴力特征的一个运动，为什么当时要起这么一个叫做文化革命的名称呢？ 有两点，第一，说起文化要好听得多，容易获得大家的拥护；第二，毛泽东他虽然对刘少奇是占据了权力上的绝对优势，但是刘少奇在控制党的组织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力量，而毛泽东跟刘少奇相比，毛泽东在这种意识形态活化性上他占绝对的地位，因此他提出这种文化革命的话，实际上是利用自己政治力量的优点，以己之长攻己之短。 好，最后一个问题，您在文革的时候曾经参加造反派，也曾经是四川地区红卫兵的领袖之一，您后来在一本文集《自由的言说》里发表过您个人的文革回忆录《我的造反生涯》，您在反思文革的一篇文章里说，红卫兵运动和德国法西斯的青年纳粹运动十分相似，都是由一名魔力人物和一种意识形态神话来推动的，红卫兵类似青年纳粹运动，您今天还这样看吗？ 我完全这样看，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卷入文革的人很少反思到这种程度，我觉得实际上是中国人的反思精神跟这种自我批判精神不够的。我认为在很多主要的特征上，红卫兵运动都是一个青年纳粹运动，它是一个彻底的反人类、反文明、反文化的一个运动。 好，谢谢徐有锡先生接受本台专访。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文革40周年纪念专题节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有余先生接受本台采访，谈毛泽东和中共制定的文革纲领516通知。这个节目是马丁为您编播的，谢谢您的收听。